Thank you.

Thank you. 间。 请欣赏舒伯特的第六交响曲，由穆蒂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